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大致就是如此，但帮我们查到燕无师背景的不是临川学宫，而是六合帮。我早就说过，燕无师树敌无数，出云寺那夜他直接坏了窦燕山的好事，将朱阳策当众毁了，窦燕山如何会不恨他？ 那么临川学宫呢？汝燕客会一心光复汉人正统，能够灭掉燕无师，断与文雍一大臂膀，他绝无可能作弊上官。数月前在陈朝，他与燕无师交手，是为试探对方身手，也是为九月初九的围杀做准备。 不错， 但汝燕客会在那一战中也受了伤，九月初九他是不可能复会的。除了窦燕山和段文央，还有谁？ 你的师弟玉霭，法镜宗宗主广陵散，还有前北周国师雪亭禅师。 昆野吐出的这些名字一个比一个令人心惊，然而细想之下，的确又在意料之中。玉霭既与突厥人合作，此番段文央有请，他自然乐意帮忙。魔门三宗本来就有仇，杀了燕无师，幻月宗群龙无首，合欢宗又起内讧，法镜宗必然由此出头，广陵散不会置身事外。而雪亭禅师，他本是宇文护的国师，宇文邕继位之后灭佛霸位，佛门地位在周国一落千丈，不管是为了道统还是为了诛魔，雪亭禅师同样会加入这一战。以五杀一，对于宗师级高手而言，听起来固然不光彩，可若能由此获得莫大利益，又有谁会拒绝呢？ 你们又怎知燕无师一定会前往？他未必不会提前得知风声。 我师兄说过，像燕无师那样的人，即便知道这是一个局，也一定会前往，因为他太过相信自己的能力，也太过骄傲，觉得就算自己打不过，也一定能从容离开。过刚易折，这不是你们中原人最喜欢说的话吗？ 汝燕客会与燕无师交手，特意引出他武功上的缺陷。广陵散是魔门之人，必然知道要如何才能成功杀死燕无师，所以这一次你们势在必得，十拿九稳。 不错，我知你恨燕无师入骨，此番盛会就算不亲身参与，又怎能不看看热闹？ 坤爷说着又挥起手中的六声刀朝沈乔劈了过去。他知沈乔必会为了这个消息撼动心神，而心神动摇之下，防备最是松懈，这一击必然能够成功。此人日后必会成为自己和突厥的心腹大患，绝不能容他活着。早在认输的时候，坤爷就已打定主意，此时一刀下去，更用上了毕生功力，不成功便成人。沈乔虽然在生死极致中悟出剑心，但是这层剑心境界并不稳定，而且他方才与坤爷一战早已神枯力竭，难以为继。此时坤爷一刀当头劈下，他面色苍白，立在原地，竟像完全吃了一般，恍恍惚惚，无法及时反应。旁人离得远，只能瞧见沈乔明明可以杀了坤爷，却在他大喊求饶之后停下来。二人不知说了些什么，坤爷趁着沈乔分心之际突然出手，杀他个猝不及防。 师尊小心！ 坤爷的呼吸粗重起来，他几乎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。这一刀下去，沈乔必然头壳破碎，脑浆迸裂，当场断气。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失光明厚道，因为他不仅是武人，更是突厥左贤王。沈乔反对玄都山与突厥合作，若是让他剑心大成，无论对突厥还是玄都山，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，所以他必须将这个威胁扼杀在萌芽阶段，绝不能让其有任何发展壮大的机会。这一系列变化发生在刹那间，铺天盖地的刀气压制下来，沈乔伫立原地动也未动，也许是来不及，也许是还没回过神，又或许是被对方的攻势吓住了，他连手中的剑都未举起来， 只后退了三步。旁人看来仅仅是三步，但对于坤爷而言，对方这三步却如跨越天堑，他这一刀下去竟然劈空了。沈乔终于出剑，剑光宛如白虹贯日，突破漫天刀幕，直直撞入坤爷怀中。坤爷一刀劈空，身形凝滞，无法再前进半步，脸上表情似乎也跟着凝固了。他死死盯住沈乔，一瞬不瞬。他用尽全力，从口中吐出几个字：“ 为什么？” 剑光消失，沈乔站在坤爷前面咫尺之遥，两人近得仿佛连呼吸都会撞上。而山河同悲剑的剑尖已经没入坤爷的心口。沈乔面白如纸，不比坤爷好多少，若不是他的剑正插在对方身体里，看上去他更像落败的那一方。 因为我一早就在防着你，一个会给对手下相见欢的人，又如何能相信他会遵循武德？我很失望，我师尊说过，葫芦姑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对手，而你身为葫芦姑的弟子，却不及其十之一二，你不配当他的弟子。 坤爷张口好像要反驳，但沈乔将他手中的剑抽出来，最终从坤爷口中涌出来的却是鲜血。沈乔足尖轻点，掠出数尺，避开剑尖抽出时从他身上喷出的心头血。坤爷一动不动，呼吸渐微，眼睛犹自圆睁，身体却不肯倒下。这种屹立不倒的悲壮不应该出现在这种人身上。沈乔提着剑走过去，伸手一推，坤爷直直往后倒下，终于彻底断气。沈乔看着他，脸上不见欢欣之色。玄都山一切的变化由此人引起，他自己遭逢不幸的坎坷，也是以坤爷约战半步峰而拉开序幕。如今坤爷死了，一切却远未结束，玄都山再也无法回到往日平静，而这天下终究也难以避免烽烟再起。石武等人见坤爷倒下，无不欢呼雀跃，可还没有来得及高兴片刻，就看到沈乔拄着剑半跪下去，吐出了一大口鲜血，都吓坏了。彼此之间隔着一道天堑，石武的轻功还未能厉害到直接飞掠过去，正着急时，赵池莹的身影已经落在沈乔旁边。他搀起对方胳膊，拦住沈乔的腰，将他带了回来。离得近，众人这才发现沈乔的脸色已经不能用苍白来形容了。他如今功力仅得昔日五成，虽然在生死关头突破心境，领悟剑心，但强行调动内力突破极限的后果是身体完全负荷不住，吐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比吐血更严重的是，他单靠自己根本站不起来，全身大半重量几乎落在赵池莹身上。沈乔蹙着眉，声调轻不可闻：“ 赵宗主，失礼了。”“ 沈道长，为我陛下宗耗尽心力，我这个当掌门的却袖手旁观，失礼的该是我才对。” 他说罢，干脆矮身将沈乔缚于背上，直接背着回了宗门。岳昆池本来还想说要不自己来背，可话还没有说出口，师妹就直接付诸行动了，让他的话直接噎在喉咙，吞也不是，吐也不是，只能望着赵池莹的背影哭笑不得。十五跟条小尾巴似的跟前跟后，即使一点忙也帮不上，但似乎只有亲眼看着沈乔才能令他安心。谁知沈乔被赵池莹送回来之后就陷入昏睡，怎么叫也叫不醒。尽管赵池莹告诉他，这是因为沈乔功力消耗过甚，一时恢复不过来的缘故，十五还是守在沈乔身边，片刻不肯离开。沈乔这一觉昏睡许久，睡梦中光怪陆离，闪过了许多人和事。醒来之后怅然若失，神色依旧有些恍惚。十五担心地伸手在他眼前摇了摇：“ 师尊。” 我没事。 沈乔自打根基尽毁，重新练了朱阳策之后，外表看来就一直病样样的，加上眼睛的确尚未全好，走在外面绝没有人相信他是一个已经突破了剑心境界的高手。若说是缠绵病榻的病弱之人，可能还更为可信一些。十五是亲自将他从九死一生奄奄一息的边缘拉回来的，对他的伤势也更深有体会，内心深处总有种恐慌，觉得沈乔很可能随时都会倒下。沈乔似乎察觉他的心情，摸了摸他的脑袋。 坤爷死了？ 死了，赵宗主亲自去确认过的。 半步封一战还未满一年，却已经发生了那么多事情，如今回过头一看，仿佛就在昨天。十五，假如有一个人，他将你亲手送到不怀好意的歹人手中，害得你根基尽失，道心尽毁，你会不会恨他？ 会。 现在他身陷险境，假如眼睁睁看着他死，很可能会累得许多无辜百姓失去性命，流离失所。那你会不会选择救他？ 十五拧着眉头冥思苦想，显然这个问题对他这个年纪而言过于繁琐深奥。他生命中至今所经历最惨痛复杂的事情，莫过于竹冷泉和初一的死。沈乔失笑，其实他心中已经有了答案，又何必去为难一个孩子？ 师尊，你要去救那个人，就是他害得您差点没命的。 不错。 那样一个狼心狗肺的人，怎么值得您去救啊？ 他不是狼心狗肺，他只是根本没有心。对世间所有人，他都是一样的薄情，并未待谁格外优厚。只是我先前不明白这一点，以为铁石心肠终也有融冰化雪的意识，是我将他当作朋友，有一厢情愿，觉得对方也应该如此对我。 您将他当作朋友，他不应该也将您当作朋友吗？ 不对，这世上有许多事情，即便付出了，也很可能根本不会有回报。你在付出的时候要先明白这一点，否则受伤的只会是你自己。 这句话太深奥了，十五不懂。十五只想知道，您要下山去救那个人吗？ 是。 我和您一起去。 这是十五清醒时对沈乔说的最后一句话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